庄稼活还没忘。 老本行怎么会忘呢？大刚，你卖油去呀？ 可不， 发大财了吧？ 嗨，小本经营长流水，钱嘛也赚了点。哎，小傅，你家油房最近怎么样啊？ 小打小闹凑合呗。哎，大刚，你就想守着个小小油房一辈子吗？ 咱也没啥本事啊。 既是做香油，就应发挥特长，在香油上做大文章。 做啥大文章啊？ 大刚。 风喜事精神爽，我一路小跑奔回庄，奔回庄啊！哎呦，老伴儿哎！ 哟，老头子，今个咋这乐呀？咋就狗头巾了？ 老伴儿啊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 啥好消息呀？ 今天我去了个糕点厂啊，名字就叫十里香。这个糕点厂销路不畅，眼看这厂子就要黄，请来个师傅要把名牌穿，专生产像玫瑰似的甜蜜蜜的酥脆的香油做的那个麻糖啊。两个月共有1000斤 香油五大缸， 再不愁香油销路畅，再不用走了东庄串西庄，按时交货还有奖赏，奖一台日本彩电是人的。 两个月生不长怎么讲， 厂里的损失三成当。 我说老头子，这可是树梢上打秋千悬壶，咱两个月能磨1000斤香油？ 老板，那咱家存着两缸子不是，再辛苦点儿没问题。 你说的倒轻巧，这人是铁打的，那驴也不是铁打的呀。哎呦，我这腰。 看看你说着说着怎么了？我说老伴儿，你就忍着点啊，那没有苦中苦，哪来大碗钱呢？啊， 钱钱，你就知道钱。 瞧你说的，这年头没钱行吗？有钱的就是大爷，没钱的那是孙子。你瞧那些大款啊，揣着大哥大，掖着 BB 机，出出进进坐大奔，老的是小蜜。 你这老东西就说点的乱七八糟的，我这一天累得喘不上气儿来，你一点都不心疼？ 那不是咱家人少吗？ 大刚要是有个媳妇儿也能替我把手。你说这两个月磨1000斤香油，油磨完了我也就耗干了。 可也是，那刚那个兔崽子也真他妈个傻，这提煤的倒不少，可他哎， 要是再有提煤的差不离就给他定了。 我看也中， 就怕大刚不愿意。 他敢，我就不相信他老子管不了小子，这叫牛不喝水强摁头。爹，哎，刚刚今儿你咋这早就回来了？ 是啊，那香油卖两吗？ 卖不动，人家王有山的香油啊莫不生卖，咱家可好。妈，这个王有山这不成心入咱的钱串子？哎，刚刚从今以后啊就用不着你骑车子去卖油了。 爹，咱不卖油了。 不是，爹刚才呀跟那十里山高电厂订来了供油合同，两个月供油1000斤呐、啊、 1000斤。 看看这是合同。 这倒是好事，可就怕咱完成不了啊。 咱家可存着两缸子不是、 啊、那也够呛。 实在不行到时候咱就早起4:30 不吃饭，晚上看不见，黑家 连轴转。 你当是学大宅你？ 对，看着形势啊，咱用房也得改革了。 改革？ 对， 咋改革呀？ 爹，你听我说， 看如今城乡生活。 你这个捣蛋，打水白狼！ 茶水喝着，烟卷叼着，就差露这个小蜜了。 小蜜，他连老蜜我都打点不上去了。 这个老没正经。 我说兰花啊，你是夜猫进宅，不是不来呀？你是买芝麻呀，还是买香油啊？ 我呀，一不卖芝麻，二不买香油，开口就吃。 忙不开，我要求求过来帮个忙呀！ 中中 我这儿正缺人手呢，那你明天就让他过来。 别说了，叫爹好好的想想啊。 爹， 哎， 您干啥去呀？ 我到西村看看芝麻去。 让您早点回来。 哎。 想请大伯， 大伯，我姐她， 是我爹，跟你爹有仇对吧？ 我爹他，哎， 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大干哥，你瞧，图纸画好了，请多指教。 姐，这密密麻麻的，好像威武山上那个联络图。 那你姐不就成了座山雕了？ 哎，就差八大金刚了。 我有一大金刚帮我呀，就够了。 大堂哥，你待着，我去看看油账。 哎。 香油厂啥时候动工啊？ 给个信儿，大事办不了，小事还能凑。 贷款批下来就动工，可是现在连卖芝麻的钱。 小凤，这是2000块钱，你先花着。 这， 啥会有，啥会还吧？我先回去了。 小凤，你这是 触墨来了。 你会触墨？ 我在采石场待过，不光会触墨，触碑、雕刻，啥活都干过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你可真是及时雨呀！来， 那大伯他 是我爹叫我来的。 真的？ 大干哥，我教你触墨。 教我触墨？ 对，来。 Yeah. Thank you. 今日天气闷热。 小凤妹，你真好。 Thank you. 想看 长喽。再等50年，我早就听拉了胡叫去了。 妈，你怎么不讲理呢？ 理？啥叫理呀？有钱就是理。我告诉你啊，赶明儿啊，我就去大娘家把婚事定了。 不行，这婚事我不愿意。 你愿意嫁给小丽，跟他受一辈子罪，连我也改不好。 妈， 别说了，现在呀，我就去大娘家把亲事定了，叫小丽她死了这份心。

止噪音污染，创造